朝鲜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排除万难，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其自立自强的精神引起国际社会界很大的反响。民主刚果的繁荣报、缅甸的新时代报、德国反帝论坛网站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东部西伯利亚出版社网站载文指出，朝鲜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证实了一条历史的真理，那就是如果没有能够保护自己的力量，就会沦为奴隶；若有自强力，就会成为胜者。领袖的伟大、一心团结的威力和强大的军力，就是强国的真正标志。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秘书长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说，因为有金正恩同志在，所以朝鲜坚持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圆满贯彻自强力第一主义。朝鲜革命不为任何风波所动摇，沿着自主、先军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刚果通讯社报道说，朝鲜人民就是自立自强的强者，外部势力的施压力度越大，他们就越奋发图强，条件越不利，他们就越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